行， 谢谢你， 甭客气。 是是是， 不就一个月吗？ 一个月， 两千块钱房价， 哎， 对吧？ 两千块钱房价， 电话费还没算呢。 这我不打电话， 打进来呢？ 打进来不要钱啊。 真矫情！行了，电话你电话费你甭交了。 这怎么矫情？ 这个两千块钱你也不用还给我 啊， 你就直接给唐杰忠就完了。 啊，我替他还账合算是。 还什么账啊？谁让咱们是朋友啊？朋友是吧？朋友啊，朋友。 这怎么当的事儿？这是。 你可曾想起了我？ 哎，朋友， 如果你 我不做， 朋友。 这就是郭冬临末期表演的小品《朋友啊朋友》。生活中郭冬临并不像小品中那样，反而是非常乐于结交朋友，朋友遍天下的人。而且呢，他的朋友不光是演艺圈的，这么说吧，各行各业都有郭冬临的好朋友。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，就让我们用毛阿敏那首经典的《永远是朋友》作为结束曲吧。主持人红九，代表编辑雪荣，制作引力，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，下期节目咱们再见。 心灵相通，让